许将会是谁的也许，评判标准由谁来制定，会有很多可能不确定，结果由我们自己决定，总有非常想要的结局，又有怎样？ Yeah, honey, I believe maybe things all right, 我相信我相信 maybe things all right, 换作现在也不一如从前，还是不会跟我轻易 say goodbye。 We start a revolution. We're walking now, come on, what? Everybody up, show me what you got. 风破了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世。

的渴望，直至以后。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

天，叶子舒展去了海边。